像无息中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泛起了雨季，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景点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3月4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1度，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阴转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度到10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大兴都在-1度到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，响水湖在-3度到7度，圣莲山在-1度到8度，十渡在-1度到8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经典九六九报天气。现在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电子设备了，工作的时候眼睛对着电脑，休息的时候眼睛对着手机，一整天都对着电子产品，会让用眼过度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而菠菜和圣女果呢，就有防眼睛病变的作用，除了叶黄素对眼睛有帮助，玉米黄素也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，能保护眼睛。如果经常感到眼睛疲劳的话，那就多吃一些红薯和蓝莓吧。 去香港买买买吃早茶已经不是新鲜事了，很多人可能不止一次去过香港，小众的玩法呢才是香港最有趣的体验。位于九龙黄大仙区的彩虹村呢，是香港最色的一个地方。怎么说呢？它的操场呢是由明亮的蓝色、橙色拼接出来的，而楼房的阳台颜色呢也是五颜六色的，非常好看。尤其在这里拍照啊，不用死板的构图，就只要随便拍一拍，配上调色板一样的背景，就会显得特别好看有活力。很多人呢都认为去香港就是购物，但是呢在很多摄影爱好者看来就是拍拍拍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、啊、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 在。